我帮你搵到佢品就得。 唔系，即系我系 佢够柒先俾你搵品啫。 系啊，但呢度啲友仔，呢度啲友仔系又柒，但系我又搵唔搵到你着数，咁你食屎啦，真系。 边边？你觉得澳洲人柒啲定加拿大人柒啲啊？ 澳一定系澳洲人，澳洲即系加拿大人系柒，但系佢唔会自以为是。澳洲系自以为是，但系柒。咁你话边个最大恶极啲啊？即系加拿大人加拿大人你屌鸠佢，佢接埋啫嘛。澳洲唔系，澳洲冲出嚟黐卵线。 喂，佢左交咪冲出嚟清算啦，而家。 咁啊，唔系同埋你话，唔系啊，咪即系今次去美国去加拿大，咪上咗 L A 天下正经做咗一次节目咯。系啊。 哦，喂，系咯，佢哋讲都好似其实美国啲楼都平过澳洲，我觉得真系 平好多。 系啊 ，average 都平澳洲，佢哋讲到好似好贵咁咩，$100,000咁啊，得湿水呢度都唔止啊，好多。 佢哋搵唔搵到啫， 烂咗死啊你！ 我搵到啊嘛，唔系，总之系即系你话唔出啲咩新嘢，屌，即系嗱，即系我觉得雪梨咧天气啊环境系一流嘅，但系咧即系你话 退休啦系嘛？ 唔系后生细仔嚟咧就真系燃烧青春啦，系啦。即系， 唔系，但系同埋，我觉得唔知点解呢度啲教育好左教化，加拿大系咪咁左教嘅？ 系，但系加拿大即系你加拿大你另外嗰边嘅势力咧，都可以即系咬翻正佢，同埋佢近美国咧，美国你咁样左教俾人笑啦，系嘛？ 系啊，即系你觉得你好柒？ 系啦、啊，即系因为咧美国好多 Canadian joke 噶嘛，即系成日话你把我乡下佬啊笑鸠你柒咁样噶嘛，你冇人笑鸠澳洲佬噶嘛，一笑鸠澳洲佬啲又真系上头啦嘛， 咪咯， 唔系即系我就觉得咧，澳洲咧就譬如你退休又同个社会冇乜瓜葛，又唔使做嘢咁咪几好咯，但系你又要出嚟捞嘅话，澳洲唔啱唐人嘅，我觉得。即系唔啱唐人后生仔咯，系啊，即系 咁有边度啱唐人后生仔？你觉得 加拿大？ 美国 加拿大？ 但系你唔系话加拿大冇嘢做咩？ 咩啊？唔系啊！屌加拿大，屌好捻多窿路噶嘛，同埋即系其实你澳洲，你真系要想捞嘅话，你真系要变成一个鬼佬咯。咁我又冇捻兴趣变成一个鬼佬，我净系中意撑嘅啫嘛。但美国加拿大俾多一个空间你咁样咯，即系你。 但系你美国唔系多人，人多又竞争又大啫，系咪嘅咩？ 都系睇你做边行系啦，即系。你澳洲你难听啲讲，你接受到自己成世喺度沟喺度 hea 咁 OK 咯，但系我要嘅生活唔系咁咯， 但系而家澳洲嘅税系咪比加拿大高咧？好似佢哋咪减税啊？加拿大？ 薪俸税澳洲系高啲嘅， 系咯。加拿大好似减咗，我听讲系嘛？ 系啊，但系佢咩啊？佢 做生意都好似减咗啲， 唔系做生意反而加，即系呢个系我个好头痛嘅嘢嚟嘅。 避税天堂咯，整啲 唔系，我梗系有计啦，系啦，我好多嘢都有计嘅，即系我只不过觉得我喺澳洲，我啲计用唔到啫，所以我唔系 happy 嘅。 因为佢哋唔系 buy 你嗰啲嘢， 唔系啊，即系我话我啲计用唔到啊，即系我啲点样调钱啊，嗰啲咁嘅系啦，啲嘢唔系系啦。 唔系你嗰边有美国可以用嘛？你呢边你冇嘛？ 冇啊，系啊， 即系转来转去嘛，可以系啊。 系咯，咁啊，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咁下个礼拜睇下咩卡嘢发生，系咯。我仲有喂，最尾一单嘢，你今个礼拜六使唔使投票？ 我唔使，我 council 冇 match。 我 council 大啊嘛。 我系投咗啦，系啦。 你哋可以预早投噶嘛？好似 系我系啊，我同另外一个监制都投咗。 O K。 系咁，我梗系投。 投要罚钱啊，系啊。 咩？我梗系投咗俾呢个 One Nation 啦。 喂，系咁基佬投票嗰度，你投话先走啦嘛？ 我唔系好知佢点样出张选票咯，其实 佢寄俾你嘛？ 我都未收到啊，大佬 月尾先有嘛？边咁快啊？ 咁譬如我月尾唔喺度咁点啊？ 咁我投咯。 屌咁我唔投，即系要罚钱啊？ 嗰个唔罚钱啊？嗰个系一个叫做咩 survey 嘛？佢话叫做 屌啊！ 啊！ 咩啊！屌咁我飞咯，我唔嚟咯，我真系飞嘅，系 你几号飞啊？ 我未安排呢啲嘢，呢啲嘢我礼拜三同你食饭至讲，系咯 ，OK 好啦。 系费事讲咁捻多啲嘢咧，即系赵善乐啊，啲咁嘅嘢，即系呢个叫劣食肥婆啊，赵善乐啊，陈力信、啊。 喂，咁你翻我见到劣食肥婆、啊。 咩？屌佢 Facebook block 咗我啦，仆街！我做完嗰集节目之后，佢 block 鸠咗我啦，成班友都系啊！ 我爆咁你唔系做 mutual friend 嘅咩？同佢 咩啊？冇啊！屌我爆鸠埋你呢个赵善乐老婆啊，陈奕迅老婆出嚟都得啊！仆街，以为你两个老婆 block 鸠咗我就唔知呢啲嘢，你全部又喺我脑入边哼碎我个头啊！仆街咁卵惊，咁卵惊啊！唔好搞，快啲死啊！你哋死全家！ 喂，但系好奇怪喎，佢哋又唔帮衬热狗嘅，点解？喂，海外订下书都好啊，热狗咁惨淡。 咪啊，订报记得订报纸啊。 点解佢哋订报纸嘅？ 咁啊，口锁荷包笠嗰时啊，喺度打飞机，扑街。 系、 快啲死！ 嘥鬼气！ 你快啲死住！快诶，即系呢个劣食肥婆，快啲中风啊！扑街，鬼唔望啊！你老公啊，日日喺屋企睇嗰啲咁嘅猪油膏啊，出捻去叫鸡啊，要叫 咩啊？保健啊嘛，有冇听阿博士讲嘅咩？ 要大保健系啦，要大保健就揾我，我识唔少 agent 嘅，正骨邪骨都有得介绍啊！ 诶、欸，可能去咗你都唔知啦，人哋保健通话俾你听咩？ 大保健啊，唉，好啦，咁啊，节目真系超时啦，屌做捻到呢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再见，拜拜。